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太子行辕招摇入了京城，却未往东宫的方向行去，而是在长云街上拐了个道，进了贵臣齐居的浩云街。围拢的百姓心里雪亮雪亮的，想必太子殿下是先要送任将军回府，这对君臣倒是君婿臣忠的楷模。任府遥遥可见，得了消息的院勤领着管家立在门前，仪态万千，相比任安乐出行前很是有了几分温雅的气度。一众侍卫肃穆而立，气势十足。马车停在任府门口，任安乐掀开布帘就要下车，婉秀被冷不丁拉住，他回头，寒夜望着他，目光沉沉。 安乐，你给我三个月时间，三个月后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 我内力尽失，确实不能再胜任武城兵马司一职，殿下此举无错，何须给臣交代。 任安乐笑着就要挥开寒夜的手，寒夜抓得更紧，他靠近任安乐几分，声音微重。 任安乐，我父皇执掌大清十几年，心智之坚持很远非你能想象。你这性子张狂桀骜惯了，在我能护住你之前，别犯了皇家忌讳，给我好好活着。 殿下多虑了，陛下一代仁君，后代重臣，臣深受隆恩，敏感五内，怎会去犯陛下的忌讳？ 如此便好，你回府吧。 寒夜收了眼底情绪，松开手，淡淡说道。太子行辕已经在任府前停了很久，大门前张望的老管家有些担忧，正欲上前询问，却被院勤制止。院勤立在门前，藏住眼底的情绪，没好气地瞪了车辕上挤眉弄眼的院书一眼。突然布帘被掀开，任安乐的藏青裙摆露了出来。院勤精神一振，走上前，纤弱的手臂甚至在院书回过神前落在了任安乐身前。任安乐迎上院勤忧心忡忡的脸，朝他眨眨眼，顺着他递过来的手下了马车。任府大门被缓缓合住，寒夜掀开窗角布帘，瞥见一道墨绿的身影在大门里一闪而过，他嘴角露出苦涩之意，随后朝后靠去。寒夜刚回东宫，未及休息，东宫总管轻手轻脚走过来，低声禀告： 殿下，殿外有人叩宫。 把人请进来。 是。 总管匆匆退了出去。寒夜站起身，坐到书房正中间的木椅上，一脸肃穆。不一会儿脚步声响起，来人走近。一身气质睿智儒雅，全身裹在墨黑的斗篷里，对着寒夜他只是一拱手说道： 殿下平安归来，大敬滔天之幸。 老师深夜前来，可是学生所托，已经有了结果。 任府，待任安乐在水房泡舒服之后，已至深夜。他照例踩着木屐，拖着一头湿发，吹着冷风走过回廊，去了书房。院勤跟在他身后，拿着布巾跑得直喘气。书房里一直等着的洛明熙见他这般模样，皱起眉训道： 你如今这副身体就是个病西施，怎么还把自己当蛮牛使？ 你不也一直病殃殃的，哪来资格说我？ 洛明熙懒得跟他计较，接过院勤手里的布巾，把他按到软榻上，见他还使劲扭动，心里来火，虎着脸道： 坐好。 任安乐被这声吓了一跳， 立马做得规规矩矩。他对着韩烨可以无法无天，可是对骆明熙不行。任安乐在还未成年的这些年里，几乎是骆明熙一个人替他撑起了颓倒的地价。骆明熙打娘胎里本就落下了病根，这些年为了地家心力耗损太多，身体也远不如常人。骆明熙不只是照看他长大的兄长，更是他弟子园的恩人。骆明熙一点一点替他擦净水渍，指尖触到温温热热活着的人，紧皱了一个月的眉头才终于舒展开来。他端详着安安静静坐着的任安乐，突然有些感慨。他看着任安乐长大，从垂髫小童到如今的韶华之姿，没有人会比他陪着任安乐的时间更久。他几乎见证了任安乐半生的成长。可是骆明熙到现在才相信，不是只有他才能为任安乐倾尽所有。那人虽居宫墙，却也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同样耗掉了十年岁月。 子渊，你于武徒上天分并不高，再加上十年前那场病，本就身体受损，如今散尽功力，日后最多也只能恢复一半，你可知道？ 十年前帝家被诛后，弟子元生了一场大病，命在旦夕。父亲一路押着弟承恩去泰山，他便带着患病的弟子元混在了队伍里，好不容易求了闭关的净玄大师出关，才把他的命给救回来。听到骆明熙的诘问，任安乐咳嗽了一声，抓着垂在腰间的发尾打了个旋，解释得颇为丢脸。 那啥，韩烨救了我两次，差点就死了。也不是他死不得，我总归是欠了他两条命。我不习惯欠着别人，早些还了好。 我知道，昨日宫里有消息传出，三日后嘉宁帝会在早朝上为韩烨和帝承恩赐婚。 你这些都是旧闻，这次出行之时，韩烨早就告诉我他回京要娶媳妇儿了。娶就娶吧，娶了安静。帝承恩的性子虽然跋扈倨傲，但对韩烨倒是温柔似水，想必成婚后会收敛。 子渊，院叔说韩烨在化缘山上替你受了一箭一长。你散尽内力救他一命，算起来还欠他一次。 哎呀，他是一国储君，想必在乎不少。我时常去东宫溜溜，若有机会就还了算了。 不用，你现在就能还。 真的？他又摊上什么倒霉事了？ 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，帝承恩此女或许并非是寒夜良配。 很少有事能让任安乐动容，但他的脸色却在听到骆明熙这句话时瞬间冷了下来。 明熙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帝承恩的确出身不好，性子也乖张，但他年岁尚轻，日后入了东宫。 不是这些，子渊，当年我选了帝承恩去泰山，你统共也就见了他一面，后来也没有问过他。帝承恩的性子不只是乖张这么简单。 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？ 任安乐皱眉，将骆明熙放在肩上的手拉下，起身问。一步步走来，韩烨大婚本在他们计划之中，可如今却能让骆明熙如此郑重以待，帝承恩定是做了什么难以容忍之事。一旁立着的院叔神色隐有担忧，公子将这件事瞒了这么久，小姐她如今又欠了太子生死之恩，还不知会有何举动。 当初嘉宁帝在宫内遇刺，五柳街大火，还有这次化缘山的围杀，都和他有关系。 帝承恩被关在泰山十年，身居简出，怎么会有这种事理？ 嘉宁帝遇刺之时正好被帝承恩救下，这件事一直是任安乐心里的疙瘩，可是他却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证明此事和帝承恩有关。如今看来，想必是被骆明熙给瞒下了。骆明熙拿着布巾的手微紧，一句话石破天惊。 自他下山后，便和左相联手，他一直隐于幕后，连嘉宁帝和韩烨也都不知道。 和江瑜联手？ 他居然和江宇联手。洛明熙，你难道不知道江宇是何人不成？ 洛明熙沉默不语，他当然知道，十年前就是江宇从帝家搜到了那封勾结北秦的书信，给帝家定了谋逆叛国的死罪。 你又是如何得知的？连嘉宁帝和韩烨都未觉察，想必他行事极为隐秘。 帝陈恩的贴身侍女是我亲手安排在他身边的。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他做的一切，刺客入宫，五柳街大火，化缘山的陷阱，你为什么不阻止？ 紫渊，当年我把帝陈恩送进泰山时便想过，他会是一枚最好的棋子，有帝陈恩在，你的身份就会一直保密。他的手段的确在我意料之外，你说的对，我没有阻止，甚至放任了他的作为。江瑜对嘉宁帝忠心耿耿，若是没有帝陈恩主动与他联手，他未必会做这么多的事。大晋朝堂君臣相系，对我们而言百利而无一害。你应该知道，只有嘉宁帝觉得帝陈恩一直在他掌握之中，晋南和安乐寨才会安稳。若是帝陈恩的身份被疑，嘉宁帝自然就会怀疑，在京城里便没有人再能护得住你。 任安乐的年岁和当年的帝家幼女相仿，再加上他这一身孝似帝家主的性子，嘉宁帝头一个便会怀疑到他身上。 我虽知化缘山是左相设局，却想着有院书在你身边，必不会出事。未料倾城老祖已入了宗师之列，以致你和寒夜坠入崖底。这次若非家主让归西去化缘山，又在城外亲自拦了倾城老祖，我们多年的谋划必会功亏一篑。紫渊，这件事是我的错。 洛明熙一句一句慢慢道来，没有半点推脱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